次失败，旁人不理我呼嗌，全因你某天输我数怀，我已深深了解，但你忘情将爱活埋，何解不理这心态，还请谨记这双重拥吻， I believe you till I die。 无缘无分怎可分解，痴心一片原是月债，悠悠长夜记起说话 How I love you My darling How I miss you 宁愿永远失败，来填补对你的债，仍想起某天几段情怀，I still love you till I die。 Thank you.